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力宏演唱的《需要人陪》，这是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的插曲。这部喜剧电影是今年暑期档的强势选手，上映之后口碑和票房都是非常的不错。暑期档的电影啊，向来都是制作比较精良的，比如我们熟悉的《捉妖记》，以及去年的暑期档的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从我们节目的这个角度呢，如果要是从原声带的这个角度去考量的话，这两部影片呢，确实是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原声带作品。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香港音乐人高士章制作的《捉妖记》的插曲，以及那英演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

上面这首作品是电影《加勒比海盗三：世界尽头》的插曲。这首曲子啊，由汉斯季默制作。之所以有中国的传统乐器加入，是因为呢，在这一部当中，九大海盗王里面有两位来自东方，而其中呢，马六甲海盗王则是由我们熟悉的周润发饰演的。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玩具总动员三》。这本来应该是一部很轻松的喜剧动画电影，可是呢，却因为最后的伤感结局，让很多人流下了泪水。 Don't you walk away. Don't you tell me that I don't care, 'cause I 流下了泪水。 Don't you turn your back on me. Don't you walk away. Don't you tell me that I don't care, 'cause I do. Don't you tell me I'm not the one. Don't you tell me I ain't no fun.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like I love you.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这

上面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是电影《画皮二》的原声配乐，由日本配乐师石田胜范制作。这部影片12年在中国内地公映，最终成功拿下了华语电影首部7亿票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这部魔幻巨制呢，是当年暑期档最璀璨的焦点了。那随后的13年《小时代》上映，虽然这部电影的争议至今都没有平息，但是5亿票房以及紧随其后接二连三的续集，证明了这部电影从票房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成功的。不管怎么样，这部影片留下来的原声带水平都是很不错的，有很多歌曲呢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流行。接下来我们分享的就是其中之一，名字叫做 Go。 Radio Radio Play this song, Play this music all night long.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that nothing's wrong. Ooh, who needs to worry about the rain? Can we just put it on? What happens whenThe government don't shut you down. That 2012 is just a man. You shut yourself onto the ground. What do you plan on doing now? Put all your drama in a box. Save it up and go. Put all your troubles up the world up on eBay and go. I see the way you wanna break free and let it go. I see your dreams are coming true. And after tonight, just keep your head up and go. Oh, oh, oh, go. Drama in a box, save it up and go. Put all your troubles up the world up on eBay and go. I see the way you wanna break free and let it go. I see your dreams are coming true. And after tonight, just keep your head up and go. Oh, oh, oh, go. Oh, oh, oh, go. Oh, oh, oh, oh, oh, oh. Everything is 2.0. Go. Oh, oh, oh, oh, go. Oh, oh, oh, oh, oh, oh. Everything that's in your dreams, everything that's in your reach, go. 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 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电影《分手大师》的主题曲《山谷里的回声》。这部电影在当年激烈的暑期档当中，和票房排名第二的《后会无期》最后只差了不到100万的票房成绩。有人说这是史上最蠢却感人至深的爱情喜剧。这部影片呢和《小时代》一样充满了争议，但是也都顺利的拿下了票房冠军。不管怎么样，票房领先说明观众们是喜欢的，是认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也伴随着这首《山谷里的回声》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请用心倾听，山谷里有你的回声，快飞向夜空，烟花中是你的笑容。独行太久，心会变坚硬，只有爱会让它松动。屹立山顶上，拥抱满怀的风，冰封世界里穿过天边金色飞梅城去，来吧和我一起去飞行，让我们握紧双手，昂首挺胸，睁开眼看光明。别去管雨鞋太沉，行囊太重，灵魂奔 北京国美邀您一起庆生了，即日起到